全没有依赖，不需伴侣开解，你爱心笑上街，时常害怕失败，句子没法轻快，醉了身躯无摆，如从来未怕孤独，高深是这境界。我昨天原是一般心态，虽然都学了，谁无一些错爱别定论成败。 随时愿